摧毁传销组织网络，抓捕传销头目及骨干分子，涉案人员众多，危害较重的重大案件奖励20000元以上。六，向未举报不适用本办法。一，举报人匿名举报的。二，各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便利方向举报线索举报的。三，因亲属受骗参与传销活动要求工商公安部门解救而举报的。四，打传办认为不应该奖励的其他举报情形。七，对符合举报奖励规定的举报人，市打传办将及时通知举报人领取奖励。第一举报人自接到通知30个工作日内，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到指定打传办填写三河市打击传销举报奖励登记审批表，按照规定程序领取奖金。八，举报方式：三河市打传办邮箱15076676006@163.com， 三河市打传办电话15076676006，173-3268-3870，三河市公安局打击传销举报电话110-317-5814，孟警官180-3160-7706，孙警官180-3160-7806，三河市公安局2017年9月5日。 三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尊敬的市民朋友，拥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愿望。干净整洁的环境不仅需要环卫工人。 现在是13点整。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之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的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市工商局，本期为您播出《红动情》，多举措加大打传力度。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71556。为维护全市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遏制传销活动的回潮和蔓延，三河市工商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严厉打击传销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保持打击传销高危态势，深入开展打击传销行动。一是突出重点，加强打击力度。对于传销活动，三河市工商局坚持从严从重、端窝挖点、落头就打的原则，明确工作重点。针对我市重点地区的出租房、宾馆、酒店等重点部位、重点人群进行全面深入摸排，并逐一梳理登记在册，不定期召开打传形势分析专题会议，落实人员落实措施，进行集中整治，最大限度地压缩非法传销的空间，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二是长官不懈扩大宣传范围。三河市工商局把宣传教育贯穿于打击传销工作的全过程，长抓不懈，增加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打击传销的浓厚氛围。通过开辟打传专栏、公益广告、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多角度、多层面的宣传国家政策和打击成果，及时曝光典型案例，揭露传销的违法犯罪本质、惯用手段和严重危害，提高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识别抵制传销的能力。三是堵住源头，缩小传销空间。加强出租屋中介行业和流动人员的管理，督促房屋中介行业守法经营，不得将房屋介绍给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员居住，力争堵住源头，坚决对租赁给传销人员居住的出租屋主或中介行业实行立案查处，并进行经济处罚。四是建章立制，加强部门协作， 初步细化打防控管四个一体的长效机制，在侧重打击传销活动的同时，不断完善宣传教育、日常监管等工作，并加强与社区村街的联系，和社区村街签订创建无传销社区村街责任状，按照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出租房屋备案制度，最大限度打破传销活动滋生的温床，将传销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上内容由三和市工商局提供，本期三和之声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番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8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巨变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1点，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声音世界，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秋杯容易伤肺，反过来呢，肺气虚了，机体的耐受能力同样会下降，也易产生悲伤的情绪。因此呢，秋天的自我调养要做到内心宁静舒畅，切忌悲观伤感，即使感到了伤感的事呢，应当主动的予以排解，以避肃杀之气。放好音乐，带去各位好心情，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陶晶莹《青春》。 我的青春，不断的被你卷入曲折里，像是变化多端，从不曾玩过的游戏。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若隐若现，像是变化无常。中注定的情景，青春快来一半，爱是没找到另一半，爱是风尘沙里坠入眼中，青春只剩一半，受伤的皱纹和遗憾，陪伴我等 收音机里，不必讶异相逢，一定在同样的世界。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晶莹的《青春》。亲爱的，生命是我们吹出的泡沫，在绚烂和平凡的指尖里溜走，现在想想也是可爱至极又失落的句子。这样的唱词呢，唱出了每一个人对青春的留恋和向往。好音乐不断，让浪漫的旋律继续响起。有请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不我的歌陪着人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碎，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拿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落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你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云烟无悔，在城市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常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 下的家，不用回头，别再笑我了，只是你的妆，愿意看到，看着你的借口，站在你身边的主角，绝对不会是我。到了现实3:30，电话那头背景传来几十个笑声，我皱着眉头一直走笔问，你说你一个人，你叫我别想太多，又怕了一些人。 But I don't know 我听过类似故事，我不陌生，要你打个视讯通话突然有点困，那就别怪我下好结论。 See you sorry you feel like me on 伸手看着每个赤裸 Give you till now， 每当我想要牵你手，你总是收手，背着别人眼神却是永远大笑容，再看看爸爸顺心那位是那条狗。对了，好几件 T 恤从来没穿过，不是我的气味，你的气味的谁穿过？脖子有点红，别变成烂理由，那只手机不是我的，为何在装走？ 放下的床，不用回头，别再笑我了，只是你的错，愿意看到看穿一对烂货。如果回头也许怕是我的脸上走。 现在是13: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音乐的声音，品味1033，三河圣空音乐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农历7月22。首先来关注一则好消息，三河广电网络公司乐家 4K 智能机顶盒隆重上市，沿用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拾遗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到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畅享39元套餐，每天只需1.3元，50到100兆宽带光纤海量大片随便看，尊享58元套餐，节目丰富任您选，100兆宽带加电视，网速超快随便使，上述各项业务均赠送 4K 智能机顶盒一台和光猫一台。 4K 智能机顶盒内置 WiFi 无线上网，语言遥控选台播台，电视购物拾遗回看，海量应用，好莱坞大片尽在 4K 智能盒，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dsh96888。健康网络是食粮，低俗网络是毒药。让我们争做文明网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今明天间晴，30到2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9到19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于三河气象台，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绿水萦绕，夜莺逐格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 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湖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4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中心03163725888。 三河市总工会温馨提示：为保障办理了河北工会会员卡的会员及时享受到保险服务，并在三河市总工会以下特约商户刷卡消费获得优惠，请尚未开卡的会员持身份证到廊坊银行服务网点开卡激活，银行赠送礼品。中山医院：一、本人持有工会会员卡，在挂号窗口凭卡免挂号费、初次建卡费用除外。二、在门诊缴费前，凭本人工会会员卡，门诊部分检查项目优惠10%，优惠项目不包括核磁、CT、甲状腺功能、肿瘤标记物、激素水平检测及各项病理检查等外送检查项目。三、持卡女职工可享受女性 TCT 优惠20%，不含手续费、窥器及底垫、乳腺彩超半价优惠。四、持卡职工凭本人工会会员卡给予免收门诊肌肉注射费用，不含注射器。五、持卡职工凭本人工会会员卡，住院期间住院床位费、心电图、彩超、血液大生化检查优惠10%。六、住院期间免收二级护理费。七、凡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持卡职工，凭本人工会会员卡及身份证，到了我院可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并享受我院每年给予免费提供一次相应的体格检查，检查项目包括60周岁以下的持卡会员给予免费体检血压、血糖、血脂五项、心电图，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的持卡职工给予免费体检血压、血糖、血脂五项、肝功能三项、肾功能三项、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肝胆皮超声、胸部透视。三河市优抚医院持卡会员享受：一、门诊检查项目5折优惠放射除外；二、住院报销后自付部分给予7.5折优惠；三、享受眼科检查免费，验光及配镜享受8.5折优惠；四、口腔科可免费咨询口腔相关知识及一次免费的全口腔检查一次，超声波洗牙加抛光上药和一次性用品原价100元，持卡会员50元，原价89元牙齿镶钻，持卡会员49元，全口义齿修复和全瓷牙8折优惠。五、积分制购药享受9.5折优惠。六、家政服务原价每小时20元，持卡享受9折优惠。送餐原价每位11元，持卡享受9折优惠。收治老人、持卡人父母享受30公里免费接送。以下收治项目持卡享有9.5折优惠：自理每月1500元，包括床位、伙食、护理费；半自理每月2000到2500元，包括床位、伙食、护理费。失能每月2500元至3000元，包括床位、伙食、护理费；居家陪护每月4500元。办理工会会员卡，请到三河市总工会，电话03163226910、3226910。 向远方，爱生活，在上面你的体力迷茫。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Lemon。 行男们一定都知道，最实穿百搭而又经典时髦的夏装单品呢，当属九分裤了。不管你的身高够不够，那九分裤将脚踝露出来的版型设计能够产生视觉增高的效果，让你轻松地穿出大长腿的环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美静的《边界1999》。 眼泪穿梭着水鞋，让我心沉底，永别你爱我的世界，放所有你的记忆，也断了 分裂。也许以后梦魇里沉睡，也许想念明天的喜悦，也许阳光预计着做冰酷的凛冽，就好像没有你的我的月。也许以后悲伤已沉醉，也许只有失恋的滋味，忘记了你不是变成寂寞的飞帖，深埋着褪去狂热的季节。 时装外套或者是衬衫这类单品呢，往往给人的正式感较为强烈，但是如果搭配上九分裤呢，就能够将这种感觉降到最低了，从而呈现年轻活力的帅气风格。时尚有型的九分裤搭配上正装，不仅毫无违和感，还能让你在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浓浓的绅士雅痞气息。好，音乐不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张信哲《用情》。 自问 现在是13: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充电时间，营销方法论。 关于营销的一切有用即真理，欢迎收听营销方法论。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啊，假设你不知道无印良品和优衣库这两个品牌。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品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产品的品牌吗？所以我们不禁要考虑一个问题，消费者面对一个陌生的品牌，他会思考什么问题呢？消费者可能要问，你是干什么的？和其他品牌相比，你有何不同？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何以见得你的价值就真的存在呢？所以做好一个品牌，面对消费者，你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对于这个问题，你需要向消费者提供核心简单的信息，你的产品品类。什么是品类？就是顾客做出购买决策前的最后一级分类。比如说鞋子属于产品，而运动鞋、休闲鞋、高跟鞋就是鞋子在细分之下的产品品类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确自身品牌所代表的品类，才能有效对接客户的需求。我们再次说回优衣库和无印良品这两个品牌，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两个牌子的时候，可能你会去想，优衣库一听就是卖衣服的，那无印良品呢？光听名字，或许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相对于无印良品来说，优衣库在顾客的心智当中的定位更加清晰。虽然无印良品售卖的商品品类比优衣库多得多，但是你可能想不到，优衣库的销售额要比无印良品大6倍。所以刘景正成了日本首富，而无印良品却被沃尔玛收购了。不明确自己的品类，顾客就很难在产品品类需求的时候想到它，也只有在逛街的时候随机的进去看一看，这两者带来的转化率是有巨大区别的。当然这也跟品类的命名有关，尤其是对于新品类来说，可以说对于新品类的命名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品类的生死。比如有这么一个品类，有人叫 PDA， 有人叫掌上电脑，有人叫智能手机。当初苹果推出了这个能手写、能上网、能打电话的东西的时候，把它叫做 PDA， 然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推广，最后又轰轰烈烈的失败了。因为说到 PDA， 没人能听得懂，没人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后来苹果又基于 PDA 的技术做出了 iPhone， 结果大获成功。 美玉必之。 如何为新品类命名？在这里呢，有一个原则叫八字诀。第一，有根，遵循品类分化的原则，把老品类的需求和顾客挖过来。就比如说酸奶和豆奶，是借助牛奶这个品类的联想，分化了用户对牛奶的需求。第二，好感，同样是从植物中提取的黄油，你如果叫人造黄油的话，消费者肯定没兴趣吃了，但如果叫植物黄油，那素食者就会非常的偏爱。第三，直白，品类命名要直指品牌的特性或者是形象化。平衡车在最早的时候叫体感车，但是这个名字明显没办法让消费者明白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如果叫力行车，是不是会更贴切、更形象也更直白呢？第四，简短，这会便于顾客的记忆和传播，因为顾客能说两个字的时候绝对不说三个字。就比如说电脑和计算机，一字之差，而现在电脑这个名称的使用率要明显多于计算机。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消费者对于一个新品牌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和其他品牌相比你有何不同？这需要你明确你的品牌定位。就比如说恒大冰泉的广告，一处水源供全球，对于消费者来说忍不住会去想，那又怎样呢？一处水源供全球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本书叫做《与众不同》，里面把产品分为两种特性，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其中的市场特性。市场特性是指能够影响顾客选择的市场表现，就比如说开创者，这意味着原创，别人都是山寨，所以很大程度上你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再比如说领导者，我就是市场上卖的最好的，最受消费者认可的，这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有说服力。还有其他诸如经典、热销等等这样的词汇，这些都是已经在顾客心中成为基本认知的市场表现，比那些假大空的宣传语要更有说服力。咱们继续来说消费者对于一个新品牌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何以见得你的价值就真实存在呢？这就需要你向消费者提供信任状。信任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权威的第三方证明，就比如说德州扒鸡的中华老字号、巴马铁观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第二，顾客自行验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家餐馆门前排队，我们潜意识就判断这家餐馆一定很好吃。第三，品牌有效承诺，就比如说免费试吃、无效退款等等，这些都是品牌的承诺。其实取得消费者信任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向消费者提供信任状的时候，一定要用多种方法并用，尽可能打造一个立体的信任状。就比如说百果园这个品牌，就向消费者提供了权威第三方证明啊，亚洲2015年度果蔬零售商大奖、中国连锁百强里面唯一的水果企业等等，又给出品牌的有效承诺，不好吃无理由、无小票、无实物退款，这样的承诺让消费者买起来就会非常的放心。虽然百果园每年为此退款的数额高达几千万，但是相对于几十亿的销售额来说，这个承诺就非常值得了。 今日关键词， 从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给产品命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对产品来说呢，除了一个好名字之外，还需要一个朗朗上口的 slogan 才算完美。 slogan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宣传标语，就像戴比尔斯钻石的那句经典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这样的一句 slogan 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你又该如何给你的产品打出一个响当当的 slogan 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为你精心准备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你只要在微信公众账号充电时间里回复符号005，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账号混沌大学。那这一期的营销方法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充电时间，营销方法论。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快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8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关注身体健康，从自由呼吸开始。近几年严重的空气污染、雾霾，让人们饱受呼吸之痛，苦不堪言。于是各式各样的空气净化器走进了千家万户。可是当我们身处室外或工作场所时，由于常规的净化器不能随时携带在身边，人们依然要遭受呼吸之痛。为了解决大家的烦恼，今天您只要拨打电话13903119280，13903119280，一款项链式的空气净化器就可以将爱与健康立即留在您身边。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它采用四叶草独特设计，优雅时尚，戴在胸前，秘密空间，清新呼吸。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其负离子将甲醛、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净化器每秒释放300-500万负氧离子，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5 颗粒中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使其快速降落，快速消除1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 有效避免了污染物，帮助我们远离雾霾、二手烟、甲醛侵害，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订购电话13903119280，13903119280。 从今天起成为更好的人，按时吃饭，准点睡觉，坚持锻炼，偶尔旅行，和喜欢的人来往，和朋友常常联络，不错过品味1033，成就更美好的自己。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如果假日想以轻松舒适的装扮出游或者是聚餐，那可以选择用牛仔元素来带出休闲感。想当一个时尚简易的型男，不妨用牛仔外套来取代衬衫，下身再搭上一件利落感十足的九分裤，绝对让你在休闲之余还能够时尚流行。我们继续来听歌，有请的是 By Two 桃花旗袍。 不慌，这样的你还是能对上。一缕青丝不慌自赏，眉目有白皙心让让，看着上的相框缓慢明朗，我突然想起你在何方。我想把肩膀抱起来，青丝甩到天边交响，蓝色的绕丝春光流荡，踮起脚尖心动的节奏，繁花满园无人知道，拾起那一缕缈微笑，画起可爱的味道。你终于来到，草花轻拂，随清风飘摇。一点手我开得刚刚好，轻轻刺进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你此生牢。江山如何如此多娇，怎可以任负天涯海角？ 伤了 现在是13:5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安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今天为您播出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职业病危害治理135规划解读之一。近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职业病危害治理135规划，明确了135时期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所谓职业病危害，是指从事职业活动中劳动者可能得职业病的各种危害。职业病危害因素分为6大类，400多种。12五期间，我国职业病有以下特点：逐年上升的趋势，危害量大面广，一些职业病危害严重。因此，我国的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面临一系列的挑战。135时期加强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本期先为大家解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读。 天的蓝里，悄悄地诉说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好要亮解好你，好美丽，朱砂的蓝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失去总是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走凉意，在天南星气质负担好过你，好过你，轻轻柔柔的思念，在寒冷的季节，还记得陪伴曾与你相遇，蓝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城市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息陪伴好过你，好过你，轻轻柔柔的思念，在寒冷的季节，曾与你相遇，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你 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阳光长男可以选择碎屁加球鞋加解封裤的运动风的装扮，运动时穿着既舒适又帅气，日常穿着呢更加的具有亲和力，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在秋天里，九分裤的清爽版型比长裤可以说有着更多的优势，方便散热，同时也避免了普通运动裤的松垮感觉哦。我们来听歌，来自于失明人朱若的《飞球》。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阳光长男可以选择速替加球鞋加九分裤的运动风的装扮，运动时穿着既舒适又帅气，日常穿着呢更加的具有亲和力，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在秋天里，九分裤的清爽版型比长裤可以说有着更多的优势，方便散热，同时也避免了普通运动裤的松垮感觉哦。我们来听歌，来自于失明人朱若的《飞球》。 现在是13: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你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旅游局，本期为您播出旅游提示，并为您推荐一个游玩的好去处。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71556。天气渐渐凉爽，三河市旅游局提示广大游客外出旅游要注意以下事项：一、谨慎选择。旅游线路和产品众多，游客应根据自身需求慎重选择。参加旅行社团队要签订正规旅游合同，谨防低价陷阱，注重行程安全。二、文明出行。恪守公德，讲究礼仪，尊重民族风俗和传统，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三、防灾防疫。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旅游安全提示，不要前往有危险地区和流行病疫情的地区。四、注意自我防护。旅途遥远，应备好常用药品，旅行途中多饮水，避免过度劳累，了解急救的基本知识。五、注意饮食，多食用蔬菜和易消化的食物，忌食生冷变质食物，切勿暴饮暴食，不在无证摊贩购买食品饮料。六、安全游乐，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要确保安全并了解注意事项，行前购买相关旅游保险，做好风险防范。七、理性购物，购物时对于导游的劝导、商家的宣传和口头承诺，消费者要保持警惕，避免冲动消费。购物后要主动索取购物凭证，做好提前防范，以便事后维权。节目的最后，三河市旅游局为大家推荐一个游玩的好去处。孟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是中国首家也是全球第二家航天主题乐园，集航天科技展览展示、课外科普教育、科技娱乐于一体，内设13个航天科普体验项目、18个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以及1个多媒体投影秀，让孩子在参观游览互动体验中学习航天科技知识，感受航天科技魅力。这里不仅是儿童及青少年成长与学习的第二课堂、实验与体验基地，也是全家人共同畅享欢乐的航天主题乐园。以上内容由三河市旅游局提供，本期三河之声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真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向南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警卫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2点钟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尽量的收敛神气，平和心态，秋季忽冷忽热，很易脾胃不调，那对于脾胃不佳的患者呢，预防注意治疗，饮食上要少食多餐，定时定量吃富含营养低脂易消化的食物哦。我们来听歌，刘德华《心肝宝贝》。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苦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更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你是我一生的唯一，你的生命，你的鼓励，我的意义。相信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如果你好好的身体，你我才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不是问题。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如果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刚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心肝宝贝》，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以人生观者的角色来谱写出的一首抒情歌。 那藉由歌曲呢，也表达了爱一个人不再是只是为对方付出，而更是要为自己所爱的人好好保护、照顾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那这才是爱一个人的态度哦，你做到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迷幻》。 你本来就名为快乐，自然的角色，你应该看清楚自己多么的难得。爱若虚假，终将褪色。你是阳光，何必矫健？最美的颜色。被懵懂眼神无情的扫射，爱若真实又何不可、yeah、迷幻，世界都因你迷幻，不平凡旋转，世界都为你旋转，不孤单。你是我的迷幻，你是我的期盼，寂静的流星 lady, I'm 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and I love you. You have made me what I am, and I am yours. My love, there's so many ways I want to say I love you. Let me hold you in my arms forevermore. 现在是14: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请为10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请为10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农历7月22。跟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今明天间晴，30到2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9到19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于三河气象台。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美好生活。我们说到怎样才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我们知道吸烟不仅仅让人的寿命缩短10年，还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为吸烟者容易患上让身体感觉虚弱的疾病。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很多项的研究发现，信仰和长寿之间是存在关联的，这是因为坚定的信仰有助于人们应对生活的压力，对心脏和呼吸道都有保护作用。最后呢，需要每天晒太阳。缺少维生素 D 呢，会增加人体患上很多潜在的疾病风险。建议每天中午前后晒15到30分钟的太阳，同时确保自己不会被晒伤，否则健康功效就会前功尽弃了。这些生活小知识对人体的帮助真的有非常大的作用，希望您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多多的发现生活的健康小常识。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3D送福利，只选足选3、足选6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Big White， 一款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项链，在雾霾面前。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个体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们可以尽量改善我们的一米呼吸。它体积小，可穿戴又不失时尚，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四叶草。四叶草精致小巧，每一片叶子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真爱、健康、名誉及财富。这种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十分难得，正如我们给予挚爱的礼物一样难寻。 Big White 的空气净化功能才是针对我们挚爱的贴心设计，它能让我们远离细菌病毒的感染。其负离子将甲醛、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净化器每秒释放300至500万负氧离子，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5 颗粒中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使其快速降落，快速清除1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有效规避了污染物，帮助我们远离雾霾，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 Big White 专属于你爱的空气净化器。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订购电话13903119280 13903119280。 Sound and Fire 爱生活，这场的你的记忆力力量，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在今年的秋冬到来之前呢，必须要学会满满都是爱的着装巧思，让你的另一半能够从你的造型当中感受到爱哦。他穿迷你裙加及踝靴，那么你就穿上和他的上衣颜色匹配的长款外套，但是要记得也要搭上一双登山靴哦。不知不觉你们就在款式和造型之间玩起了羡煞旁人爱的小游戏哦。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熊天平《渔人码头》。 世界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时落。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怕夜黑时候你驻足错过我分心等候，我已不能回头。和谁厮守？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伤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回首着不走，你给的寂寞。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 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情侣服装的搭配。女生喜欢长腿欧巴，那你就用短款的夹克搭配紧身夏装，比例分分钟会赛过热门电视剧的男主角。两个人在色彩上可以说彼此呼应的话，简直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哦。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那英的征服。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成占你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坚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含下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 现在是14: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喜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喜味1033， 喜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听到下一个的时候，你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噔噔噔！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哦！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请允许我这样叫你。那天无意间的翻看陈年杂物，发现了你的日记。你在日记中记录了你的开心与难过，记录了你高中时的点点滴滴。你在日记里说你高三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与疲惫，说着自己是多么希望快快长大。你说你喜欢黑夜，喜欢一个人坐在台灯下写自己的心情，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很难理解。你说生活总是充满了太多的烦恼，虽然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少年强说愁，但你在我的眼中依旧可爱。你在日记中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记录你对一个男生的喜欢，那么单纯，那么的招人怜爱，让我这个对于爱情毫无信心的人也有了小小的感动。那种微妙的情愫，那种小小的爱恋，就像纯情电影一般的记录在你的日记中。你是如此喜欢写文字，在黑夜昏黄的台灯下，你写下了很多自己的心情，写了很多似懂非懂的爱情诗句。亲爱的，你在我眼中是如此的可爱，那么单纯，那么的与世无争。我们的年龄相差5岁，只是5岁而已，我们却如此的不同。亲爱的，你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热爱生活，那么的相信爱情。亲爱的，我想你了。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爱我？当一天舞台变小，还有谁把我看到？莫非是我不够好？ 是假，我用别人的爱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想要搭配女朋友的潮流造型，你可以来选择街头感十足的宽松连帽卫衣，当然也可以用棒球夹克来搭配你的标语 T 恤，记得要提前买好款式相同的送给她，点击的一笔可就要靠她了。好听的音乐继续放送给各位，来自于戴佩妮，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我不够认真，所以怕再为谁做出牺牲。太阳有天分，所以我始终学不会放任。我不够天真，不允许人傻傻的等，对自己残忍，多残忍，我要有分寸。我太过认真，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相信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生。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不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辜的人，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这样的女生，这样的故事。 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哦哦，坠入乐园深渊，数不到一 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伸出血爱，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数，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吞噬的痛都拿走，让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Oh, 你也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 I mean it's a little Oh, 眼泪没有草原忘了你是吗？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数？敢不敢这迷幻坠落？让再次两手

的路过问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曲曲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 别来无恙故乡，我